一直一直下个不停，我的心却被你抱得紧紧。你的爱中有不安定的气息，好像这样一直相拥到天明。

醉的像街上的纸雪，谁来陪我过这圣诞节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，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，融媒体。